凌晨一点，而家系新闻简报。天文台晚上十一点半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表示本港广泛地区已经录得或预料有每小时雨量超过30毫米嘅大雨，雷暴警告亦现正生效。警方昨日在观塘展开一项反赌博行动，在康宁道公园拘捕了14名正在玩锄大地和13张的男子，他们年龄介乎34到71岁，行动中检获一些现金和赌具。江西省遂川县遭受到特大暴雨袭击，引发山洪暴发和山泥倾泻，有25人死亡，当地过去两日的降雨量都超过150毫米，部分地区更达到200毫米。暴雨令到河流水位急速上涨，全县有大约160条村庄水浸，11万亩农田被淹，多处道路桥梁损毁，18万人受灾。西藏自治政府主席列确在拉萨会见流亡达赖喇嘛的特使，双方会面约一小时，列确向对方介绍了西藏过去50年的改变和经济发展。列确表示，达赖的特使对西藏现况感到印象深刻，北京和达赖的接触在9年前停止，今次会面相信有助双方恢复对话。欧盟和中国高峰会会在本月24号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举行，现任欧盟轮任主席国丹麦说，高峰会对欧盟和中国的合作发展很重要。总理朱镕基将会率领代表团到丹麦出席会议，他会在欧洲逗留10日，除了到丹麦之外，亦会前往奥地利及法国访问。巴基斯坦透露，他们准备向美国引渡911袭击的主要疑犯拉姆齐，因为伊斯坦堡当局已经完成对他的调查。拉姆齐是也门人，他是德国盖达组织的负责人，当局怀疑他在策划911袭击中扮演主要角色。巴基斯坦警方5日前在卡拉奇拘捕拉姆齐，伊斯坦堡官员说，根据国际法，他们会将恐怖分子移交给相关的国家，但先要完成有关法律程序。天气方面，天文台说本港午夜时分有大雨，九龙和港岛东在过去几个小时录得超过50毫米雨量，而将军澳更录得超过100毫米雨量。今日的天气预测会多云间中有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几阵的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4到27度，吹清劲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有几阵骤雨，本周后期渐转天晴，黄色雷暴警告现正生效，而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就到上午的5:30，现在温度24度，相对湿度9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You know you're my best friend, you know we're brothers in the end, you know you're my best friend, brother and sister till the end. 你有 boarding pass 未啊？今晚我哋嘅目的地将会系冇乜边度，只会话俾你听究竟云海屋企有冇秘密。呢个系 FM 94.8至96.9 Radio Two。 日日食物都要彻底洗干净， 煮食之前要先洗手， 切生嘅同埋熟嘅食物 要用唔同嘅砧板、唔同嘅刀， 煮熟晒先至好食啊！ 冷藏食物要4-2下次沟通的，生和熟的食物要分开， 生的要放在下面， 冻了的熟食要彻底加热至好吃， 仲要时刻保持厨房清洁。 在使用瓶装石油气的时候，要检查调压器和气体接驳卷喉有没有松脱、损坏或者漏气，煮食之后应该删了调压器。你仲应该定期要求气体供应商检查你的气体装置，同埋向佢哋查询你所用嘅胶喉同调压器系咪到期需要更换。详情可以致电2882-8011机电工程处查询。 马俊伟， 面对失业时光，你曾想放放。 郑希怡， 我已习惯变化速度，别怕死不必伤我。 黄喜， 期望快乐。 Shine 无聊来笑漫步到家，云游荷里活

佢系张振岳，今年佢做认输。呢度系夜妈妈与夜爸爸，你好。今晚咧有彭振，有云海，同埋有 Jason。凌晨一点十分噃， 你上咗网未啊？ 上到啦，阿妈睇到晒啦，阿妈全部啲 假象就要去7月24号。 系睇7月24号讲，咁因为头先讲到啦，就系 NASA 咧就原本系不明明规定将啲最夸张嘅相喺7月25号咧就会抌上网，但点知咧？7月24咧就已經抌咗個批，影咗嗰一粒，即係原本有金字塔啊、獅子面像嗰一粒嘅新嘅相片擺上去。咁啲好多人上去睇完之後咧，分析完圖片亦都冇乜任何嘅特別。係 啊。 咁啊諗住，咦啊，可能呢個砌呢一次已經係冇任何嘅情況出現啦。咁但係咧就咁巧，就因為有個忠實嘅 NASA 嘅 fans 咧，嗰人叫 嗰、那個就係雲海。 唔係嗰個唔係我，放心，嗰、那個係叫一個 Keith Lanny。人嚇呢、這個人好出名嘅，大家應該要識呢、這個人咧，就係由咁多年嚟由維京都唔係維京時代咧，後來80年代到90年代咧，好多個相片，包括而家呢一輯嘅火星相片咧，都佢有份咧去幫手咧，係太空總署請佢做一個獨立人士咧，分析嗰個熱，即係嗰啲熱色，即係熱能嘅分析，同埋一啲紅外線嘅分析嘅，好重視㗎嚇。咁呢一個人咧，佢就諗住咧嗰批相係頭先會擺上去嘅，於是乎佢7月24号係冇上到個網嘅。咁之後咧，佢7月25号就 click 上個網度啦，話咦？冇嘅，點解？咁我睇之前嗰日會唔會有咧？咁啊，佢就喺7月25号翻查7月24号嗰輯相，即係原本我哋講緊而家呢輯相啦。咁佢就睇完之後咧，就 download 咗，即係將佢所有當時嗰啲佢睇到個相片啊 download 曬落佢電腦度啦。佢就諗住啊 ，OK， 咁我自己開始試下分析翻啲嘢啦，咁樣。咁之後咧，分析完之後咧，佢就好震驚，因為佢發現咧，佢分析嘅嗰、那個熱能探測嗰個分析報告同埋嗰個紅外線嘅報告咧。出現咗啲好奇怪的現象，大家先講咩現象啦嚇。咁於是乎佢就揾咗一個好熟嘅朋友咧，嗰、那個叫Hotland 係一個研究火星問題嘅專家嚟嘅。佢就話：喂，我哋嗰輯相係咪有問題啊？係咪有啲勁嘅嘢發現？佢話冇，我琴日上咗網睇係冇任何事發生咁、樣。咁啊將兩輯相一對，原來兩輯相係唔同嘅。而原來發現咩事呢？原來咧喺7月25号嘅下晝，大概有幾個鐘頭咧。是在太空总署里面一定是内部人士啊，是一定是内部人士。在7月25号那天的下午，即当地时间那几个钟头呢，是有人在太空总署内部呢将了一批真真正正影到那批相呢，是摆了下去7月24号那天那些呢换了一换的。是换了几个钟头的。 狸猫换太子。 是啦，狸猫换太子，但是一定是在太空总署里面的人做的。 是啦。 是啦，咁換咗之後咧，7月24号睇咗嗰啲人咧係唔會翻去睇，因為 download 咗落自己電腦度咧，就唔知道點嘅事發生嘅。但係刻意嘅，我相信個人係。咁25号上嗰、那個睇翻24号嗰個幾個鐘頭內嗰啲咧，就全部可以 download 到原裝正版嗰集啦。 咁即係佢影到金字塔或者影到個人樣？ 唔係，都影到，但係佢係唔係都係 改咗， 都係改咗個版。但係咧，一陣間話俾你聽，究竟發生乜事？咁之後咧，佢哋發現原來係有內部人士咧係做咗啲咁嘅嘢，但係咧好快喺兩三個鐘頭內咧，嗰批相已經變翻到原本而家你哋上去7月24号睇嗰批相啦。 點解可以咁迅速咁快咧？ 佢係一 NASA 裏邊自己嘅人做嘅呢單嘢，但係當然啦，啲人而家估緊一樣嘢咯，一係咧呢個人咧就係、知道 NASA 嘅秘密，將一批相用一個黑客嘅形式擺咗上去啦、另一個講法就係話，可能有一個有心嘅 NASA 嘅高層。佢都覺得佢係需要話俾人聽究竟發生乜事，佢就用一個好間接而一個好短嘅時間發放出去。 咁究竟發生咩事咧？ 咁之後咧，發現原來咧，嗰批相裏邊咧，如果用 NASA 嘅相去分析咧，係冇任何嘅問題，跟住熱能嘅分析。而阿 Keith 咧，將嗰批嗰啲幾個鐘頭 download 嘅相去睇嘅時候咧，就發現咗一個好奇怪的現象。咁可惜咧，我呢個相咧就 download 得唔好啊。咁其中咧就係、呢一 part 咧，就係、呢個金字塔嘅位置嚟嘅。金字塔嘅位置，三個人嘅金字塔位置啦。呢、個位置附近咧就係、那個獅子人名像啦。其實佢哋如果用佢哋嗰個方式，即係嗰批相去 download 咗落嚟之後，用熱能探測嘅時候， 有啲咩分析咧？ 成個地方咧都係一個方形、方形、方形、方形、方形嘅，佢哋認為係一個 city。 因為區域咁樣嘅， 係一個四方形、長方形、四方形。 而家望落呢張相咧，各位聽眾你就唔好 imagine 咧，係我睇到啲咩金字塔或者獅子人面像係冇嘅。咁而家咧就係一個紅藍色嘅 printout 嚟嘅。咁咧就個 printout 個底咧就係好模糊嘅，格格咧有啲長方形咧，有啲一啲幾何圖案咧就好整齊咁排列咗喺呢一個地面咁樣嘅。但真係佢嘅地底嚟，可能係嘛？ 唔係地面嚟 嘅，地面 地面嚟嘅，呢個係地面用呢個熱能探測所分析嗰個報告，即係話個地面嘅地形咧，即係呢個因為 print 出嚟係唔好，如果你睇相或者睇 download 嘅圖片係好啲，就一個個方格一個個方格。咁而阿 Jason 而家手上面嗰個上面嗰就係 NASA 嘅版本，下邊嗰個就係原裝嘅版本，真個版本。而仲要提醒大家一樣嘢就係、是、真個版本咧，所有紅色嘅地段咧。是代表即是話有， 不過而家大家都睇唔到呢個相啊，係啊， 唔係紅色嘅地段咧就代表有熱力 嚇 發出嚟嘅、而 NASA 嗰邊分析咧係冇熱力發出嚟嘅、而仲誇張嘅點咧，後來咧喺呢一個五角金字塔嘅位置咧，呢、一個咧左邊即係、NASA 嗰邊個分析咧就完全係冇任何 energy 嘅。左邊一個咧係完全係有紅色嘅， 咁即係證明到啲咩咧？ 佢哋就會講啦，即係話點解個火星嘅表面上邊、第一佢個框框框框，因為如果用真嗰、即係佢話真嗰、個 part 去分析嘅時候，成個表面咧都係四方形、四方形、四方形、四方形嘅 city 嘅佈滿成嘅 city。 即係佢已經做咗一啲城市規劃㗎啦，其實 係就係啦，即係如果嗰批相係真嘅話咧，嗰、個係一個已經可以你喺嗰、那個。點形容呢，即係喺嗰個太空船裏面望出去影到嗰個位置呢、全部係 一系列有排整有位置嘅四方框、四方框、四方框嘅嘢。而嗰啲位置無論佢係城市又好，無論佢係一啲建築物又好，但佢哋係有啲咁嘅嘢喺度。但 NASA 嘅版本係唔 咁會唔會嗰個獅子頭面像嗰個樣就係一個帝國嘅標誌咁樣 咁唔知喎、咁可能㗎喎都。 喂，不過咁啊，雲海嗱、我而家上咗呢個網嗰度睇咧，咁我唔係好識睇啦。我覺得嗰個表面其實真係睇唔到有獅身人面像，亦都睇唔到有咩金字塔，只不過係一啲粒粒突突。 因為你嗰個已經係 NASA 嗰個版本嚟， 但有時係圓形，有時係突嘅嘢咁樣。 冇錯， 佢一定知得好多，唔想你知嘅。 唔係，即係好難去想像。頭先阿雲開始話嗱，嗰度就係獅身人面像，嚇嗰度 先。 係 啊，呢個 因為咧， 好似一粒暗瘡。 對於好多對於好多未睇過啲相或者即係唔係好成日研究嘅人嚟咧，佢唔會認到某個地方，但係咧 NASA 嗰啲人睇個火星咧，就係、好似我哋睇我哋。地球咁啦，哇！呢度咪澳洲咯，嗱，只香嗰度咪意大利咯，佢哋已经认得晒噶啦嘛， 系嘛？冇嘢讲， 系啊，真系佢哋已经 name 晒噶啦，认得晒每一个地方，每一个火坑，每一个坑口，叫做咩名？ 同埋佢即係而家 challenge 佢哋最多嘅地方係講緊乜咧？就係話因為點解？例如佢喺位置影出嚟，而家呢批佢哋攞咗個相咧，點解個熱能咧？即係點解係相差咁遠咯？即係例如全部紅色嘅位置、綠色嘅位置，完全係有熱能喺裏面發緊出嚟嘅。 咁會唔會即係頭先我一個猜測咧，就係佢哋嘅生活係即係可能火星係要喺地面地殼嘅底嗰度先至有空氣嘅，地殼底先生存到嘅。 有 可能佢哋唔需要空氣㗎啦，已經係嘛？ 其實有可能，之後因為咧後來佢哋再將一啲即係佢攞到個圖片去分析咧，佢哋用一個紅外線嗰個分析結果發現咧。你頭先講得好啱嘅，即係正如埃及可能個泥沙下面有幾多嘢唔知啦。喺火星裏面，而家佢哋用佢哋嘅方法去探測嘅時候咧 ，NASA 版本咧嗰層沙係好薄嘅啫，冇任何嘢嘅，個底下亦都好淺嘅啫。但係咧喺佢哋嗰個而家將嗰個相分析之後咧，嗰、那個相距程度，即係個沙冚住程度咧，成千米。 Shoot. 首歌，却是我永远的遗憾。当爱失去，如果所有的错重来一次，能否改变结局？终于落下手指腹的那首歌，我听着每一个音符流过的回忆，为什么在那么多年以后还不能说再见？ 凌晨1:23，佢系陶喆，歌名叫做 Melody。 什么是舞蹈的真意 ？To have no technique, there is no opponent, because the word I does not exist. 收到一个PKK 嘅听众朋友嘅 fax， 咁佢话咧，喂，咁啊 ，in fact 咧 ，we are not 渺小吓 ，the UFO 咧，同埋我哋嘅 Midway God 咧 ，in fact that is our future human，they have the law 咁样样，咁啊佢话咧就 Jason， 唔好睇我哋 human 个渺小啊 ，we are strong， 佢话我哋会 create 一啲新嘅世界喺 Mars 同埋木卫二，嗱呢个咧就系你嘅幻想嚟嘅啫，系噶，完全系你觉得 we will create， 即系我嘅意思咧就系我都永远都睇自己渺小少少咧，去猜测天外有天。即系唔好睇得自己咁大，觉得我哋系全宇宙最高智慧嘅。我哋可能系其中一个高智慧嘅，但系可能有更加多都同我哋同等咁高智慧嘅生物噶嘛。 系， 系咪先？即系我唔系话睇小呢个 human being 系咩？我哋真系系其中一个非常之渺小嘅民族。 嗯哼，啱啊。 嗯，好。咁啊，关于火星， 即系我当然梗系觉得佢哋会有机会系嘛，希望发掘到一啲新嘅 Mars 或者系木卫二，即系头先我所讲，即系呢、這个。木星的其中一粒行星、叫木卫二咁样， 木卫星系。 咁、但系头先我哋即系研究过，即系火星上面嘅一切啊，又睇过啲相喎。咁其实那个目的又系点样咧？其实 咧，如果而家讲翻咧，有个有个小故事嘅，即系如果有印象嘅话，大家记唔记得喺其实70年代咧？蘇聯嗰陣時都 send 咗一個太空船咧、去火星，話要影火星噶嘛。咁 send 到中途嘅時候咧，其實嗰陣時當時都係現場直播俾全球睇啦。咁 send 飛下嘅時候咧，飛到去火星嘅見到火星啦。突然間喺呢個電視嘅畫面，大家有印象嘅就係、喺右下角咧，突然間有嚿嘢嘅黑色嘅，係、長方形嘅、扁扁地，同2001嗰套電影講嘅差唔多嚿嘢咧。喺、個畫面，即係因為佢 delay 咗幾秒噶嘛，出現咗之後咧。 就消失咗啦。 嗯， 咁就成個畫面睇唔到。之後蘇聯就話我哋已經消失，失去咗嗰架飛船啦，人造衛星啦咁樣。咁後來到八十年代尾咧，美國亦都試過嗰陣時，即係唔係咗講緊成功嗰陣嚇。八十年代尾咧，亦都 send 咗架嘅太空船、這個火星去火星咧，就亦都係去到蘇聯嗰陣時想去個位置咧。咁菲菲亞亦都係全美國現場直播嘅，因為我哥嗰陣時都現場睇緊嘅。咁又睇睇下嘅時候，睇睇下咧，就話嚟到啦，而家飛緊過去啦，去啦。咁之後咧，喺個電視機嘅右下角，亦都係見到架正長方形扁扁地嘅一架嘢咧，係出現咗。 又係。 係一模一樣嘅、那個過程係。 咁係咩嚟嗰架？ 咁之後咧就冇咗咯。之後咧嗰陣時咧就啲美國人就話：冇搞錯啊！喂，你話俾我聽個佢美國話我哋唔見失去咗聯絡啦，冇咗呢架嘢啦咁樣。咁當然咧，其實係咪根本其實就算美蘇聯又好，美國又好，其實係知道咗影到一架可能係喺火星。派出嚟嘅一個高度文明嘅嘢，不過可能去到嗰下有一個咁嘅講法啦。第二個講法就可能嗰架嘢咧，其實已經射毀咗我哋派出嚟嗰個人造衛星， 佢已經地對空， 係啦，冇咗啦。咁但係有一個幾恐怖嘅諗法嘅，就係、是、你諗下，我哋一路以為嗰啲太空飛船或者 K 卡嘢咧，係可能圓形啊、K 卡形啊，或者係呢、這個 長方形， 係原來長方形扁扁地，即係而家我哋曾經目睹或者係懷疑有太空生物嘅飛船，可能而家。片段到人造衛星拍到嘅就係呢啲長方形黑色嘅嘢啦。 因為我哋成日都諗人類就成日都諗咧，一定要流線型啊嘛。 係冇錯， 即係其實喺宇宙未必要流線型 咁 樣， 冇需要嘅， 唔需要食風咪食風咪接咪冇所謂噶嘛。 但係呢一個嘅影到嘅嘢同埋呢一個講法咧，其實係個幾有幾恐怖嘅地方啊！就係點解咧？因為如果大家記得聖經咧，呢個人類上帝叫挪亞做呢個挪亞方舟嘅時候咧，嗰架係一架方形。嘅船嚟嘅，咁我哋其實有人講咯，其實我哋所謂嘅挪亞方舟嘅傳說，因為佢係一個長方形嘅船，其實已經係好唔合邏輯嘅啦，即係以古代嘅歷史嚟講，咁點解會 盾炮啦嘛？如果長方形喺海下， 喺海度行，點會有一個長方形嘅船？ 點會阻住自己個前面係平嘅喎？點會阻住？ 即係你係 一定要尖先過水啊嘛， 流線 係一定要流線型嘅，但係聖經裏邊記咗個係長方形嘅，咁變咗冇人其實開頭都冇人解釋到個問題，但係而家新派嘅人就會覺得，喂，其實我哋真係嚟自火星，不過係我哋當年火星俾我哋搞彎咗，或者我哋 send 嗰對嘢過嚟，我哋就係 唔係可能佢哋掟啲恐龍落嚟先係嘛？ 我覺得要重新學過。以前曾經讀過或者學過， 冇得學嘅。有時呢啲嘢，呢啲係仲未發現到啊嘛，未 即 係 每一日都要有啲 surprise， 好過分喺度嗰日都。 可能佢哋真係掟一啲恐龍嘅生物落嚟先啦， 之後再 真係學佢話齋。我哋如果要移民去火星嘅話，我哋首 先 就要掟啲樹、掟啲草、掟啲嘢落去個火星度，等佢生完之後先可以有樹啦、有水啦、先有空氣先掟啲生物落去逐扎掟咁樣。咁佢哋咧就掟咗啲樹木。掟咗啲咩落嚟地球先？咁啊，等佢有个大气层啦，舒舒服服啦，安全啦。咁啊，掟啲恐龙落嚟，咁啊，整个侏罗纪啊，整个白蝶纪咁样，整几个纪之后咧，咁我就淹唔死嗰啲恐龙，咁啊 可以住啦。 咁啊一铺一，咁啊又杀唔晒，咁啊一铺冰河时期整死晒佢哋先啦。如果咪落嚟啲人类就死啦，系嘛？跟住整啲猿人咁样慢慢进化。呢個係我自己憑 唔係，但係而家我哋驚緊嘅就係話，原來太空總署裏面如果真係佢發放嘅相片裏面唔係真係我哋而家睇到嘅唔係真嘅話咧，咁我哋其實有 幾恐怖 嘅，有幾恐怖，因為你可能佢哋係掌握咗一個好多嘅資訊係我哋永遠都唔知道，可能佢哋已經係同火星嗰邊嘅人 溝通緊， 可能佢哋亦都係以一個好心嚟令到全世界都唔知咯，因為佢即係譬如可能會引起全球恐慌，你唔知道會煲到幾大噶嘛？ 冇錯冇錯，即係如果可能 我接受到嗰啲就接受到啫，可能話喺中國啊山西嗰啲，喂佢哋日日都插緊秧，你突然間話俾你聽呢個世界其實我哋 we are not alone 咁啊，真係。可能會接受唔到噶嘛， 即係 Lonely Planet 要重拍， 係啊， 又或者佢都好多陰謀論，即係可能係美國要收埋佢自己第一，要搞掂咗先，然之後先向我公佈，等等等等等等嘅因素。 其實咧，自私嘅都係出於自私嘅心態。 所以頭先阿 Jason 問我咧，咪講緊呢個月球嗰個問題嘅，啲月球係話人懷疑個係外星人基地咁。 啊，即係背面睇唔到啊。 係啦，因為佢永遠，例如你頭先講嗰個問題就係永遠你喺地球站企喺邊一個位置咧，你都係永遠都望唔到月球個背面。如果佢一個蒙住我哋一个嘅镜头嘅话咧，咁系一个好好嘅镜头，但系后边操作紧嘅人咧，我哋系永远见唔到嘅。咁 只有阿波罗十三号嘅系去过月球后面嘅啫。 唔止，因为咧，我知道苏联嗰阵时嘅太空人咧，亦都系飞过个船过去后边影咗辑相，但系呢辑相咧系冇公布到嘅。 咁系咪全黑咧？嗰张相系冇阳光。 佢哋系特登拣咗嗰个阳光系照射到个月球背面，而佢飞到去后边影。咁但系个问题就系在于一个问题啦，就系、是、第一佢公布嗰辑相系咪会系真相啦？第二就系佢有好多好多月球背面嘅相系冇公布到嘅。包括而家就算瓦解咗嗰批相，即系我唔知道落咗喺边个手啦，即系可能美国都买咗噶啦，可能都咁。但系嗰批相里边系咪见证住一啲嘅问题咧？尤其是有个讲法嘅就系点解当年头先讲啦，如果当佢我哋上次讲嗰个阿波罗登陆月球嗰扎系列嘅系真嘅，当佢系真嘅啦，咁由阿波罗升即系升空计划安排到佢第1922年咧，其实佢哋有一个 project 嘅。嗰、那個 project 而家你哋都翻查到嘅，就係叫做月球基地嘅 project 嘅。嗰、那個 project 就係話我哋唔係登陸月球咁簡單，就要喺個月球上面，即係我唔係講我哋啊，美國啊，我演繹翻佢嗰個報告啊，我驚啲人誤會。咁就係喺月球嗰度咧，係喺一個可以住到人嘅太空研究基地嘅。咁成個 project 就係由1969年開始咧，就直到90年代嗰度會。咁但係去到1972年咧，就登陸第六次月球之後咧，就完全 停止咗， 冇咗啦。第一個基地嗰個 project 直情提都唔再提啦，乜都唔再。而登陆月球亦都唔再登陆啦，亦都冇任何嘅人再要去啦。 科技应该系越嚟越劲，我哋上得去越嚟越快，登陆得越嚟越准确，系咪先？冇理由会无端端停咗， 停晒，而停系停咗30年。 同埋我觉得最可惜就系当年即系 Soviet Union 咧，即系佢哋可能冇钱再继续呢一个太空嘅即系研究计划、你当你冇咗一个 competitor 嘅时候咧，咁呢边就系佢讲晒。 系、 你谂下佢哋美国同苏联系敌对噶嘛？你话冇金字塔系嘛？我哋影到。咁你大家我哋嘅市民咧就会知道多啲，大家变咗独家。 冇错，但系有个讲法咯，就系点解嗰阵时啲美国太空人唔可以再上去咧？有阴谋论嘅，就是、其实当时咧美国其实已经喺月球同月球 control 嗰班嘅外星人咧， 嗰班 moonwalk 啊， 又已经有沟通咗啦，已经倾掂数噶啦。 嗰个唔系，嗰、个唔系倾掂数，嗰系一个威胁，嗰个系一个威胁。嗰、威胁就系话咧，如果你哋人类再派人上嚟咧，我哋就侵略噶啦，即系话。你唔好再上嚟搞住我哋。 咁呢個係邊個？ 呢個係一個 邊個講啊？ 呢個係一個 theory 嚟嘅，即係一個美國嗰邊一啲研究人員嘅 theory， 就係佢哋覺得冇可能美國太空人你去到咁遠 land 咗咁多，有曬所有嘅 project， 有曬所有嘅資金，尤其是嗰陣時咁龐大，唔再搞任何嘢，而係一粒聲都唔再出，亦都唔再提。咁令到佢哋懷疑，其實嗰個月球嗰個背面啊，究竟係咪真係有個所謂嘅外星人基地，係 mon 住所有成個地球，而佢係唔想任何地球人係再接近呢個位置咧？ 同埋其實基地都唔需要一定喺 surface 咯，真係 啱， 真 係 唔需要一定喺面。佢明知你會睇嘅啦，你會八卦上嚟影嘢。同埋我覺得地球我哋啲人以為我哋自己係可即係如果以一個最低嘅估計咧、我哋成日以為自己係好聰明，擺曬啲衛星。 你成日都話俾我哋聽好渺小 嘅，我哋擺曬啲衛星，我哋係自己擺上去嘅。嗰啲衛星係我哋自己擺上去 ，mon 住我哋自己噶嘛。 係冇錯。 喂，如果外星人佢哋係高科技，只要同我哋一樣啫，佢已經可以搭條線睇曬你全世界係邊個位，而家拉登喺邊度。 你頭先講呢個，我要快啲回應一樣嘢，就係、是、上個禮拜咪阿彭晨咪想講個月球嗰單嘢嘅，即係話有即係我哋一個香港人喺亞利桑那州用個望遠鏡係望到一個好似一個新嘅月球咁 啊。 咁咧，但係話俾你聽咧，呢、這個月球咪喺前幾日咧就已經有好多好大嘅爭論性嘅啦，因為咧喺美國洛杉磯嘅 JPL 咧，即係個研究一個發射器嘅飛船中心咧，嗰、那個裏邊嘅太空總署嘅人裏邊講咧，佢話佢哋睇完所有個 report， 睇完所有個報告，佢話呢粒咧。佢哋唔相信會係一粒嘅衛星，即係唔係一粒天然嘅衛星啊？ 點解咧？ 佢話只有兩個可能性，佢哋淨係講埋出嚟㗎。第一個可能性就係呢個係一個 spacecraft， 係一個來自太空嘅太空船。第二個可能性就係呢個可能阿波羅其中一個13号或者11号當年飛出去嗰陣時一嚿嘅碎片殘骸咁樣。咁但係咧，佢講碎片殘骸咧就已經俾人否定咗啦，因為咧佢話咁多年嚟啊，所有殘骸嘅位置都已經知道曬㗎啦，同埋佢係唔會發光㗎。咁而呢個殘骸，即係如果佢話係殘骸嘅話咧，而家係上個禮拜發現嗰個所謂新月亮咧，就係會發光嘅，而係喺9月開始咧，係每一日咧嗰啲望住啲人係知道佢個範圍係點樣行，係橢圓形圍住地球行嘅。咁而家咧 JPL 嗰邊咧 NASA 嗰邊 JPL 咧，佢哋懷疑咧呢個有可能係一個太空船，但係唔係屬於地球嘅。而佢亦都形容咗啲出嚟係點講咧，就話如果佢哋係嚟到嘅位置咧，佢哋一定係避開曬所有全球所有政府部門嘅太空。 射电望远镜 卫星， 而系慢慢地进入咗嚟，我哋系唔知道嘅。呢个系 JPL 讲嘅、 嗯， 所以呢、這个月亮咧就应该唔系月亮，系、嗯、一个我哋而家知唔到嘅嘢嚟嘅。 佢已经 name 咗啦，其实呢个名呢、這个 系啊系啊，有个名嘅，唔知叫做咩 J， 成扎嘢咁样嘅， 叫做 JOO2E3 啊。呢个咁嘅呢嚿嘢， 真系如果真系有外太空嘅生物，要知道地球发生紧咩事咧，完全系了如指掌。 冇错， 佢只要答一答吓，喺呢一个 PPPCCW 嗰啲系嘛啲卫星，咁啊听一听啊，云海喺度吹紧过我哋吓， 但 系系二度， 冇错， 你人类都有即系呢个卫星导航啦，谂下佢哋一答你啲卫星， 唔系咁样，我又觉得有两面，有可能佢系高智慧过我哋，亦都可能佢唔系， 因为我成日都猜测我哋系低嘅时候咧，咁、如果佢係低過我哋咁好咯，係 啱，冇錯。 Prepare for the worst， 係 係咪先？ 同埋因為實在而家嗰個表面睇嚟係實在好多疑點，又唔肯公開，應該又俾啲假嘢你，應該可能又放啲流料出嚟。 點、解要做咁多嘢？ 點解要做咁多嘢咧？ 嚇！冇錯。同埋就算頭先講月亮個問題咧，我諗好多人都唔知道，就上個禮拜好多報紙講可能發現第二個月亮啊。但呢、這個即係講呢個第二個月亮嘅咧，定係啲香港記者加上去嘅， 因為冇咁樣講過， 冇咁樣講過， 但佢哋照譯啊， 你放心放心，佢哋唔一定唔係咁譯，因為所有外電咧都話發現 new moon 啫，冇話係呢個係 second moon， 因為點解咧 ？moon 咪月亮咯， 唔係，但因為點解咧？因為其實咧 second moon 咧，其實1986年已經發現咗噶啦。 嗯。喺边度啊？ 喺地球咧，其实围住地球咧，而家系有个 second moon 嘅，喺1986年 confirm 咗，呢个系 全世界 confirm 咗嘅，就我哋唔系得一个嫦娥嘅， 唔系嘅，系有两个月球嘅、嗯。地球咧喺1986年咧就已经 confirm 咗有第二个嘅， 但我哋系肉眼睇唔到， 肉眼如果你用好啲嘅望远镜都望到嘅。咁佢咧就系围住地球系以咩形状去行咧？就系、用一个马鞍嗰种马鞍型咧 ，U 型啊， 弯 U 型咧，系 马蹄型、啊， 马蹄型 咁 UFO 嘅 啫，系马蹄型围住地球转，系1986年至今系未停过噶啦，不过只系大家唔 点解会咁样行咧，违反自然定律咁样， 系，但系咧科学 NASA 解释系咩咧？因为佢共同受咗地球同埋 月 球嘅引力影响，即系话换句话讲。月球是控制着那个月球的。 Let it be。 嗱，不过有样真嘅要讲噶，就系、天文台咧喺一点半嘅时候咧发出咗山泥倾泻警告，呢一样系真嘅吓。She is standing right in front of me, speaking words of wisdom. Let it be. Yeah, let it be. Let it be. Let it be. Let it be. Whisper words of wisdom. Let it be. When all the broken-hearted people living in the world agree. There 佢系 Mr. Paul McCartney， 个名叫做 Let It Be。 系啦，咁啊，头先咧天文台一点三十分发出嘅山泥倾泻警告系生效啦。咁黄色暴雨警告同埋雷暴警告咧都继续生效噶。啱啊，大家要继续留意天气。 冇错啊，各位朋友，啲朋友咧即系 email 嚟，咁就唔系 fax 嚟咧，就好想即系讲翻即系12:09讲过嘅嘢咁。对唔住啦，真系，即系希望，即系如果真系好想听，咁或者上网听翻吓，或者下次准时注意，即系呢啲即系经呢啲系话啊， 云 海嘅呢啲即系唔可以咁费事重复影响嗰个系嘛，其他听众听即系准时听嘅朋友啊嘛。 系，不过咧即系而家好赶啦，我哋去古埃及， 要去古埃及，要讲翻上个礼拜嘅下集。 好，咁我哋头先我哋结论咧就系咧，月球可能系一个外星基地，同埋火星亦都可能。有生物存在嘅， 系。Okay, 但如果真系证实嘅话，我哋会好惊噶啦。其实 我又唔系话真系好惊， 但 我会有，佢哋都已经系。 点解你会惊 咧？即系我觉得佢哋有已经系生存咗咁耐啦。既然你都话有热能喺底，有晒正方形，都咁耐啦，起码都嗰度都冇十年啦，廿年系嘛？咁佢都冇影响你。 唔系，我意思系惊紧，即系如果系你知人类嘅本性都系中意侵略噶啦，你唔知嗰啲嘅外星人系咪中意侵略咯？同埋， 我觉得就系话紧啦，如果佢侵略你，佢已经侵略咗你啦，就睇到呢个地。地球都就嚟死啦， 唔系可能佢用晒啦啲资源，另类嘅方式去侵略都唔定嘅。呢个唔好再讲，因为佢实在冇时间。 去唔到古埃及啦，快啲啦！ 因为咧我要讲咧，点解要话 听朝啊？ 嗱，我要讲翻背景啦。 唔系听朝，系今日晏少少嘅就而家。 即系话今朝早即系 而家嘅六个钟头之后， 系啦，8:00吓，香港亦都会做直播啦，即系 National Geographic 同埋中央电视台，即系中央电视台，但我唔记得系边个 channel， 好似系第六，好似 系啦 吓。咁亦都系会直播咧，就系话所谓啊吓，就系会咧喺呢个吉薩嗰金即係吉薩嗰個金字塔啦，去其中一咪有啲嗰啲古墓區啦，古墓區咪有啲嘅隧道位，咪小隧道係入唔到人嘅，係一個 係 啦，兩個手嘅位咁樣係啦，就永遠都唔知發生乜事嘅咁樣。 咁但係咁耐都冇人擺個嘢入去照下嘅。 嗱，呢個就係個問題啦。我點解話要踢爆咧？記住，聽日所有嘅新聞同埋後日所有嘅國際版所有嘅新聞咧，佢同你講呢個係一個，佢今日報紙講都係咁講㗎，話歷史上人類第一次探測呢個金字塔。大佬，我 系第一次嚟。 喂，系啦，我话俾大家听，记住呢个系一个谎言啊，呢个系一个全世界最大嘅谎言啊，系一齐做嘅谎言，就系话1993年咧，一个嘅隧道小隧道咧，系已经俾一个德国嘅探险专家，亦都同埋佢一班嘅手下咧，叫做Rudolph 嘅，咁有名有姓过呢个人。咁係已經咧，係發明咗一個同今聽日去轉入佢個機器一模一樣嘅機器咧嘅碌嘅車咧，係放咗落去，已經係行咗落去，已經影曬所有個片段咧，已經係1993年之後，我播咗好多次，我都喺美國睇咗唔知 N 咁多次噶啦。 咁點解我哋要咁出醜 咧？即係裏邊知道曬係咩？ 唔係，佢咧就行到一個位咧，就係一個石嘅門嘅，個門咧就封住咗個位噶啦，咁樣咁就。冇揾唔到任何嘢，停咗落嚟，咁啊要翻轉頭就話第時希望有機會咧就可以掘開佢。咁而家咧就竟然咧急嗱，我話俾你聽，聽日 in charge 嘅係邊個咧？就係咧所有訪問啊，所有嘅工程啊，所有嘅考古咧都要經呢個人嘅，就是、一個管理吉薩金字塔嘅一個阿拉伯人，就叫做 Horowitz 嘅，Horowitz 嘅。咁佢咧就任何嘢都要經佢嘅。當日咧德國嗰個研究隊咧嗰個車入咗去之後，佢仲話啊，佢哋希望咧可以第時有機會。撬開嗰道門入去睇，當時咧佢嗰個反應，即係而家聽日 in charge 嗰、那個Harris 嗰個反應咧，就話：哇！呢班人係好無聊㗎，完全係冇任何嘢做到。嗰個門後面係一啲嘢都冇嘅，冇任何嘢可以發現到嘅。呢個完全係荒謬嘅。當時係佢咁答嘅，電視台當然亦影咗 㗎， 我都睇過㗎，睇過好多次添。咁竟然咧，佢今年咧就竟然係聯同波士頓。一班嘅機械專家整嗰架同嗰次一樣嘅機器，佢就話俾大家聽嗱，聽日我哋現場直播入翻同一條管，嗱我哋嘗試咧就入去開嗰個門，就首先入去新條管 度入埋去石門，上次阻住嗰位再入先。 佢話咧嘗試去撬開佢，但係個問題咧 嘗試唔到啦， 係啦，其實係根本冇可能。可以鑿到開嘅，同埋你除非係真係炸爛佢，或者係用條鑽鑽入去嘅啫。除非仲有一個問題就係你可以喺上面揾咗，因為佢嗰個位咧，點解有道門喺上面攝落嚟攝？ 啊， 即係點你要係揾一個好大力嘅位去推翻上去，你先可以入到去咯。 即係嗰個可能係當年一個機嗰、那個機關係用一次嘅， 係啦， 即係好似啲中國嗰啲古代幕小説嗰啲密室 冇錯啦， 用一次落咗嚟係咁。 係啦，但係呢件事咧，其實仲有一個係餘波喎，個餘波就係呢，琴日咧喺美國咧就已經鬧得好興合合㗎啦，但係我相信香港咧。 記者都亦都唔會再過。 因為而家搞緊余文樂同霆鋒啊嘛，大佬啊嗌交啊嘛，而家幾緊張啊，係嘛？幾大件事啊？ 係俾我講埋， 好有聊先得㗎。 咁咧，其實咧，仲有一件事就係咧，嗰兩個隧道點樣發現嘅咧？即係嗰個兩個神秘嘅手掌咁型嘅大細嘅隧道係點樣？嗰兩個隧道咧就出現喺呢個Queen Chamber， 即係皇后嘅墓室嘅。咁當年我去埃塞俄比亞，我就喺呢個 Queen Chamber 嘅。咁裏邊乜都冇㗎，係空㗎。 你連入咗去 Queen Chamber， 我入咗去 Queen Chamber， 人哋其他人入唔入得㗎？ 其他人 得 嘅 旅遊旅遊景點嚟有，係呢個 呢啲唔係神秘嘅。 Queen Chamber 係佢講嘅啫喎，係人類講嗰個係 Queen Chamber， 係 啦冇錯， 裏邊係冇 Queen 嘅， 冇錯係我哋估嘅， 我哋人類估嗰度係哎呀呢個下邊啊低個皇帝嗰度咁啊呢個梗係皇后啦，嗰啲咁嘅啫喎。 咁但係要講翻就係點解會發現到 Queen Chamber 有嗰條隧道喺度咧？其實冇人會講嘅喎，但係個問題就係出現喺呢度啦。而當時咧，喺1993年嗰個德國專家去做呢個實驗嗰陣時，入去嗰個派去影嘢嗰陣時咧，其實佢已經做曬所有嘅資料搜集嘅啦。就係咧呢一個嘅窿咧係點樣發現？係無意發現嘅，喺1884年咧，係一個英國嘅探險家，佢唔係一個正式嘅探險家，佢係工程師嚟嘅，佢叫 Dixon， 係人都可以查到佢嘅資料嘅。呢個 Dixon 咧，就佢去到呢個 Queen Chamber 嘅時候咧，佢係無意中發現嗰個石嗰個位咧，原本係封住㗎，嗰個 chamber 個位，即係嗰個 chamber 嗰個隧道個位。佢後來係發覺，咦呢個鬆㗎喎，佢就掹咗出嚟嘅，先至發現，咦原來有條隧道係上到去，但係有個門擋住嘅。原來係咁嘅，而當時仲有一個有歷史記載嘅嘢係咩咧 ？Dixon 咧後來一打開嘅時候咧，佢唔係淨係見到條隧道同埋個隧道係封咗，而係嗰個一入去嘅時候係有三件嘢喺裏邊嘅。有三件咩咧？第一件嘢係一個咧長形木條形，係如果以而家角度係似一把木尺嘅嘢。OK，第二嘅咧就係一個鐵銅鈎，係咪銅鈎嚇？係生得瘦噶啦。第三樣嘢係一個石嘅蛋。鵝蛋型嘅蛋 ，OK， 呢三件嘢，而當時咧，佢咧係當然啦，英國人嚟噶嘛，咁咧佢就將三件嘢咧就攞咗啦， 英博物館啦， 仲未聽埋講就攞咗，就擺喺佢嗰個雪茄盒度咧，就偷運咗出去噶啦。咁偷運咗出去英國嘅時候咧， 咁大個啊！ 咁你諗下佢好多 時間。佢因為佢話呢一單嘢可能會揭曉到佢哋係點樣整嘅。 係冇錯。 咁嗰個尺係 嗱呢個就係個關鍵。 佢把尺好緊要。 係啦，冇錯。 個鈎同埋嗰個蛋係咪有意會著？ 呢個咪要我而家好急啊，因為要講曬所有嘅 information 就係咧，佢後來 send 咗去蘇格蘭嘅一個實驗室，嗰個蘇格蘭實驗室亦都將佢所有記錄睇曬嗰三件嘢。之後呢三件嘢咧係被送去邊咧？就即係嗰個呢扎所有嘅資料係邊個查出嚟？就係1993年嗰個德國人查出嚟㗎。咁就原來咧就發現咧佢係俾咗英國嘅大英博物館嘅。OK， 咁而嗰個德國人就覺得哇呢個係一個好大件事，因為點解咧？當日呢個神秘嘅口嗰、那個物嗰、那個點講、那個封口位咧係冇人打開過，打開過裏邊有一個木尺，嗰、那個木尺就係關鍵㗎。係 咯， 因為點解咧？嗰、那個木尺咧就係三件嘢裏邊唯一一件咧係有。碳嘅，即系话佢系一个 organic 嘅嘢，即系话只要将嗰个木尺嘅嘢，即系嗰个木尺嘅木咧，抽一件出嚟验碳14啦 ，carbon 14咧，就可以完全知道呢个金字塔系咪超过而家啲人讲10000年，并唔系我哋啲考古学家讲4000年咯。咁呢个系好关键嘅嘢， 呢个好大嘅发现。 系啦，咁而咧嗰个德国专家系成由93年开始入咗去之后，一路系。做曬所有資料嘅，而佢哋直情係 call 埋大英博物館，大英博物館 check 到個檔案話係我哋收咗呢三件嘢嘅當年，咁佢話你可唔可以揾翻出嚟咧？佢話佢揾完之後通知佢話對唔住，我哋三件都 lost 咗。 Really？ 但係聽住， sure? 但係你聽住，峰回路轉嘅地方喺邊咧？峰回路轉嘅地方就係呢一個德國專家咧，後來話不如咁啦，我哋大家都係做考古嘅，你可唔可以俾我喺你大英博物館裏邊跟你嘅檔案去抄佢哋成千上萬嘅古董 非常之係想抄到嘅， 但係話俾你聽。Rudolf 咧係抄到其中兩件， 喺 大英博物館， 但冇尺， 你真係醒目啦！咁咧就係咧，佢抄到嗰個鵝蛋型嘅石啦，同埋嗰個銅鈎，而呢兩件嘢咧係而家今時今日大英博物館喺埃及區其中一個 Kanta 嘅玻璃櫃裏邊咧係放咗喺度噶啦，但係你唔留意過行過，你就完全唔知道係呢兩件咁重要嘢。而嗰把尺咧喺大英博物館裏邊已經 lost 咗，冇咗。 完全冇咗，即係話最重要可以證明到金字塔可能係超過一萬年嗰樣嘢咧 ，lost 咗。 咁佢哋而家係點樣係估計佢係六千年咧？ 所有嗱，我所以我講緊點解上次我咪講話啲考古學家而家講 believe 咧，係相信所有嘢咧，因為所有嘅石頭咧嚇，係全世界所有嘅石頭係驗唔到年份嘅。 嗯， 佢唔好似樹咁有。 係啦，即係佢冇 organic 嘅，因為如果你有 organic 咗可以驗碳十四啦，如果你燒過個陶瓷可以驗呢個熱色光啦，但係石咧係乜嘢都驗唔到嘅，佢只可以用呢個考古學嘅 角度 推斷，同埋用個風化同埋水侵蝕嘅角度去推斷佢嘅。咁而家就有兩批咧，因為考古學家就話呢個金字塔係超過四千年 ，around 四千年，或者至到六千年咁樣。而喺地質學家嚟講咧，佢話如果用風化程度同埋以前埃及係一個水嘅地方嚟嘛，水源啊、田間嘅地方，佢係用一個水同埋風蝕嘅侵蝕去計算嘅話咧，金字塔同埋先生嘅面像咧，起碼係 over 一萬年嘅，即係話呢個係一個肯定嘅遠古文明嚟嘅。咁而家個問題就係咁啦。咁點解聽日係 咯？點解要咁做 咧？嗱，呢個聽日呢個 harvest 咧，直情係想將所有你記住一樣嘢喎，就係當日。呢個 Rodolf 所發現所有嘅呢啲嘅檔案秘密咧，當日到今時今日佢都係冇興趣知道嘅，即係佢覺得呢個係一個無聊嘅嘢。但係呢個當然係一個奇怪嘅事啦。咁你要去到今日突然間又話同波士頓咧，又話同 National Geographic 合作曬所有嘢，係 啊， 我哋第一次入去啦咁樣。第一呢、這個已經係 點解佢話第一次入去咧？ 呢、這個已經 係 大 鑊，我已經即係一個驚迷咯。係唔係第一次？你點會睇啫？ 但係咧 咁蠢，但係俾人哋踢爆曬。 但係唔係蠢咯，而係個問題就係講緊有兩個可能性。第一個可能哇嚇得我點解有條大飛？第一個可能性就係話咧。 阿雲海已經癲咗啦，嗰條 headphone 線拉過佢嘅手，佢都話喂條帶飛過嚟，你癲咗你！ 好緊張講唔曬，咁而家係兩個可能性喺美國嗰邊咧，其實啱啱喺嗰邊已經大肆討論緊點解阿 Hauser 阿 Harvest 點解要咁樣做，同埋點解完全唔俾 credit 嗰個德國人，而呢個德國人係做曬所有考古嘅學， 佢要在世啊嘛呢、這個德國人， 在世，佢直情琴日上過美國嗰邊嘅電台㗎， 抨擊 佢㗎，即係抨擊呢個埃及呢邊嘅人士，做乜要搞成咁㗎？咁而關鍵性有兩樣嘢啦，第一樣嘢就係話上個禮拜咪講嘅，其實已經有好多人咧影到啲相，就話喺呢啲窗板嘅位置後邊咧，其實已經有啲電線入咗啲秘密嘅密室，但用封咗毫無理嘅。咁而家嘅講法就係、是、咧，其實咧，可能根本已經喺呢由93年至到2001年咧，可能呢班嘅埃及嘅專家咧，就已經秘密地入咗，用一啲掘嘅方式咧，去咗嗰個隧道嘅另一邊。可能已經攞咗一啲最重要嘅嘢，而擺低一啲可能聽日話俾你聽係一啲比較冇咁緊要，但可能對於埃及嚟講都係可能緊要嘅歷史文物。不過就可能唔係影響到研究究竟呢個係乜嘅遠古嘅文明。 咁其實都唔使點樣研究，佢係肯定係遠古文明㗎啦。 但係如果佢 prove 咗，即係我意思話，如果嗰個密室嗰個後面啊，如果一打開係話俾你聽，其實已經寫到曬喺度，話俾你聽呢個係一個外星文明所做嘅嘢，或者炸嘅儀器喺度，或者一個炸嘅檔案喺度。咁你其實就 你都冇人會識讀啦嗰扎檔案， 係咯，即係佢如果係喺度嘅話，可能已經事先攞走曬啦。即係佢只不過可能聽人話俾大家聽，嗰個係一個埃及嘅古蹟，可能擺咗個花瓶。 咁點解嗰啲埃及人又要即係攞個擺喺度要咁樣隱瞞法咧？ 嗱，呢個就係而家美國啲人有討論啦。佢哋甚至懷疑緊一樣嘢，就係呢班人係咪一個看守者咧？即係話，即係白啲咁講，其實呢班人係咪幫緊一啲外來或者外星人去做嘅，係做緊一啲嘢去掩飾？呢、這個 如果唔係一啲普通人，點解佢要攞嚟掩飾呢件事？梗係要揚出去，等自己嘅名好似話掘嗰個兵馬俑咁樣啊，喺度簽名噶嘛，大佬。 即係佢係而家明顯地，佢唔想揚咯，任何嘢都唔想揚，同埋佢任何最震撼嘅發現咧，即係包括你聽日其實大家留意一樣嘢就好知噶啦。 嗱，夜晚九點鐘重播噶。 咪聽日咧，記住就係留意，如果真係入到去， 即係佢成個過程真係會 live 咁樣。 佢話會 live 啦， 即係會有任何掩飾，就算發現到啲咩係大家都 佢話俾 佢話俾佢 live 啦。 嗰時夠係 live 登陸月球啦。 咪同埋佢係咪預早已經入咗去咧？我哋冇人知。咁但係個問題，聽日留意一樣嘢就 留意就係個房後邊有冇人打燈啊？ 唔係，仲有另一樣嘢嘅就係有冇一啲 organic 嘅嘢咯？即係如果入到去一個封咗。佢哋相信係幾多千年嘅物質，如果裏面有啲係有機物質嘅話咧，包括木啦，包括一啲布啦，包括一啲可能係紙等等嘅嘢，如果係存在嘅話咧，咁就 good 啦，即係話可以攞嚟驗探十四，一驗可就即係知道一切。如果聽日發現嘅嘢全部係冇任何一件係 organic 嘅，包括係石頭。 可能是一件泥砖冇。 佢可以摆啲假嘢落去，可以拍咗条片先噶，其实吓。 唔系，绝 对可以噶。 系咯。 唔系，咁而家拍咗条片就应该唔得嘅，因为 National Geographic 同合作啊嘛，所谓。咁 你好不智喎。 唔系，咁我都要咁讲嘅。咁就所以应该做嘅就唔会，但系系咪事先有啲嘢做咗，我哋就唔知咯。咁而成件事就肯定系一个起码事先嘅大话，就系呢件唔系第一次咯。1993年 听到啊，云海话唔系第一次啊，系 claim 你哋唔系第一次啊， 系唔系第一次噶？记住，唔系咁变咗。听日嗰个事件咧，其实系一个几大嘅 cover up 嚟嘅，即系究竟佢冚住啲乜嘢咧？佢哋唔想我哋做啲。 咁你嘅猜测，如果听日佢开之后，里边会有啲咩咧？ 我估里边系任何一件。organic 嘅嘢都冇，即係話可能擺一件可能係金字塔型嘅石頭咁樣。 你會唔會起身睇咧？聽日 我聽日會，唔係我諗住其實我唔係好想瞓㗎啦，我諗等個八點鐘會睇咯。 係一路喺個電視指住佢哋恥笑， 咁啊唔會恥笑。咁 聽日係現場直播， 現場直播嘅係啊。 點解要揀聽日咧？ 啊，我都唔知喎。同埋我唔知道我資料咁正確，因為如果你話計翻，如果聽朝早我哋八點鐘，其實喺埃及嚟講 係幾多點啊？ 呢、這個要問旅遊中喎， 唔係因為我好似開頭聽過佢話係嗰邊嘅夜晚嘅，咁、但如果係咁嘅話，但我唔 confirm 係咪真係夜晚，但係嘅話就怪嘅，因為你冇理由夜晚做呢啲咁嘅嘢啦。咁但就算係日頭，咁但係真係入到去嘅時候，如果裏面真係打開，其實甚至我懷疑係咩呢？甚至我懷疑聽日入到去嗰個機器係打唔開任何嘢。 係啦，我就啱想講呢個啦。佢日又好緊張，好緊張，跟住去到八點，去到做播到九點嘅時候，你覺得 開 就嚟開。我哋今次系开唔到， 系啦系啦，其实我都估紧佢开唔到。 就下个礼拜一 National Geographic 咧，九点钟我哋就会开啦。 唔系，我觉得佢会即系话我哋会开，不过我哋会录低俾你睇啦。 哇，系咪真系咁嘅预测？ 咁我谂佢唔会好似即系解放外星人咁分五日播嘅，系嘛？一炮播， 但系佢系播晒一次，但系个问题系做完之后就冇噶啦。咁、但系个问题系，我希望啦，如果佢打开，如果嗰个木尺仲喺度嘅话，哇！ 唔使估啦， 系假嘅嗰、那个木尺。OK， 嗰个木尺系假嘅，如果揾到，因为喺大英博物馆已经系唔见咗添啦，已经。 唔使估啦，都话啦，八点半啊嘛，系咪？ 八点半， 八点钟啊，听朝八点钟。 唔好瞓啊！ 六个钟头之后就会现场直播噶啦，虽然同我哋无关，但我都好想睇，系嘛？听日见啦， 拜拜。 Just you and me, just you and me and my world.